体验汉语留学篇俄语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语音训练营，声母 波坡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喝鸡七西滋呲丝知吃诗日韵母 啊哀安昂凹窝欧翁呃 a 恩嗯儿一鸭烟央腰耶阴阴庸忧乌哇歪弯汪威温 翁 窝鱼约冤晕 拼读练习一主要单韵母 八啪妈发哒他那拉嘎咔哈波坡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喝不扑木夫都突奴噜逼批咪滴梯泥哩女驴 二复韵母 该给高勾瓜锅乖龟开 K 靠抠夸阔快亏嗨嘿好吼花火坏灰俩咧撩溜捏尿牛虐略 三鼻韵母 搬奔帮崩攀喷乓烹慢闷忙蒙翻分方风丹当灯东 摊汤腾通南囊能弄蓝浪冷龙乱暖冰冰拼拼明明林铃您您 四声母鸡七西 鸡七西居屈虚撅缺削金经尖将千枪仙香五声母滋呲思知吃诗日 滋呲思知吃诗日啧车色遮车奢热簪餐三沾餐山然宗葱松张昌商让 六一乌 一乌鱼蛙窝歪微弯温汪翁阴鹰烟央晕冤庸 声调练习一基本声调练习 八拔把爸爸爸妈麻马骂妈妈蒿豪好号好 二当两个第三声汉字相连时第一个字的声调变为第二声如你好读成你好请跟着老师朗读 你好很好我走所有所以三第三声的字在第一、二、四声和轻声前面时要变成半三声，也就是只读第三声前半段的降调部分。如美国，读成美国。请跟着老师朗读。 烤鸭，我家，美国，法国，很累，我是。姐姐，我的。 四， 轻声要读得又轻又短，请跟着老师朗读。 妈妈，哥哥，名字，什么，好吗？你呢？是吗？累了。五，朗读定调练习。 都说，还说，也说，再说，说的，都来，还来，也来，再来，来的，都走，还走，也走，再走，走的，都会，还会，也会，再会，会的。